第十五集，许岩又混了半个月，每天和几怀到处逛，画廊、老巷、博物馆，江岸、桥下、旧铁轨，市里和周边变化不小。俩人还去了中学时代经常厮混的几个地方，回忆青春。单反储存卡拍满一张又一张，许岩每天回家就对着电脑调色修图，把照片泼到摄影网站上或者微博上，偶然间被一个大 V 转发了，一下子多出不少粉丝，吓得他赶紧把微博里十年前的低像素非主流自拍给设成了私密。晚上翻着微博，许岩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他点开分组找到沈直的微博，把特别关注给取消了，又记起以前臭不要脸的拿沈直的手机把自己设为特官。不过沈直大概早就取消了吧。那晚把沈直拒之门外后，许岩其实站在门后很久没动，心里很难说是解脱还是悲哀。他听见沈直的手机响了，大概是助理打来的，似乎公司出了些问题。 我马上回来处理。 脚步声响起又远离，沈直走了。许岩伸手摸摸眼眶，不实但真的很酸。他们终于结束了，终于到头了，可许岩很难喘出一口气来。他突然想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留在沈直家，但其实那些都不重要，许岩在乎的反而是那只丑丑的小鳄鱼，抱着睡觉很舒服。有时候沈直晚归，许岩就抱着小鳄鱼，等沈直上床了再换他抱。虽然沈直必定是不太乐意被抱着睡的，可许岩曾经真的快乐过，一种自我满足的孤单的快乐。回来一个半月了，许岩终于决定捡起两年前丢失的脸皮回家一趟。他跟许年提了提，许年很痛快地拍板， 哥别怕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正好我要带姐姐见家长，你跟我们一起，你给爸妈下跪，我再说订婚的事，一杯一喜中和一下，保证什么问题都没有。 有事先挂了。 又一个会议结束，沈直坐在会议室里低头看文件。他不太清楚自己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，以前也不是没有连轴转过，刚接手公司那会儿，他的假期都是以小时计算的，紧凑得很。圈子里大把的天之骄子，总有人做得比你更好，越优秀的人越得咬着牙往上够，没有人在意顶点是哪里，大家只在乎高度和差距。那种日子都过来了，一直觉得没什么，但这次才半个月，沈直却有些吃不消了。无论什么时候一闭眼就是许岩那天晚上说的那句， 我们结束了。 他脸上的表情，他的眼神，沈直不是没有见过许岩安静的样子，他曾说过很多让许岩难堪的话，之后会无意间看到他表情冷淡地盯着手机或者书发呆，但每当他对上自己的眼睛，那些冷淡又会立刻被笑意替代。沈直以为许岩有着与生俱来的自愈能力，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开口说结束？怎么可能？ 沈直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，不知道在问谁。许岩怎么可能一去不回？他的日用品就摆在洗手间，衣服还挂在衣柜里，冰箱里还有他吃剩的零食，看了一半的书倒扣在床头柜上。每天回家看见的景象都和许岩离开前毫无差别，可偏偏那个人说不会再回来。 沈总，孟董在办公室等您。 沈直合上文件夹起身回到办公室，孟雨婉正坐在沙发上翻看资料， 见沈直进来，抬头瞥他一眼，没说什么。沈直从保险箱里抽出一叠文件，走到沙发旁递给他。 快处理好了。 那就是还没有处理好。这件事要不是你爸出面，你现在未必能好好的站在这里。 是我没管理好下属。 这次是高层携款潜逃，毁了合作项目。下次发生更严重的事情，你是不是也准备用一句没管理好来接过啊？ 不会有下次。 我也希望没有。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，事情的严重性不消多谈，沈直说没有下次就绝对不会有。今天来这里也不过是在风波过后提点儿子一句。孟雨婉喝了口茶，神色缓和了些。 只要你把心思放在工作上，能力是没有问题的。 我不觉得自己怠慢过工作。 哼，确实没有怠慢工作，但弄个男人放在家里总归是不好看，对你以后的发展也没有什么好处。 我的私事跟工作没关系。 我听说许岩回家去了，好像有一个多月了。 沈直别开眼看着窗外高楼林立，过了几秒， 他心情不太好，回去散散心。 是吗？那为什么他跟我说不会再回来了？ 视线在对面那座大楼的三角形顶端上停顿住，沈直怔了一会儿才回头看向孟雨婉，眼神透着几分锐利。 你找过他？ 放心，我没动他，只打了个电话问候了一下。谁知道他开口就说以后不会再跟你有关系了。哦，还让我转告你新婚快乐。 新婚快乐，最后这四个字简直有实质重量，猛地朝头上砸来。沈直在这半个月中回想过许多次，试图找出一个节点。到这一刻他才发觉许岩看到自己和女生家长见面那晚的异常，平和、理智、冷静，因为太过异常反倒如常的让人没意识察觉。所以是因为那件事，仅仅因为订婚的事而已，是许岩误会了才不肯回来。沈直摸到头绪，想清始末，看了眼表就往外走。孟雨婉立刻站起身叫住他。 沈直， 已经是下班时间了。 现在多少人在盯着你啊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下班呢？非要让你爸当面训你，你才满意是吗？ 本来就是我的错，谁来训我我都没意见。 沈直朝孟雨婉点了下头，拉开门出了办公室。